声巨响，哎，小心流着眼泪，怕你听见，只能祈求别背着我，快抱紧我，能抱紧我吗？可能 你还 窗落灯里，睁开眼睛，我要第一个被你看见。咕咕，别再睡了，不然我就要亲下去。 快乐，失去你的